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！我是崔维克，唱北京琴书，听北广购物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8号至5月11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，订购电话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北广购物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翔。 那么淮山堂的新品又来了啊！ 是的， 这个、淮山堂呢，大家非常的喜欢，跟我们合作也有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啊。 对， 不同的季节，根据不同的人群，他们会有新品推出，很多人比我们都门清啊。 是的， 经常打电话问哈。 是的，在这个季节呢，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了，抢先给咱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尝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铁棍山，又是淮山为基础， 对， 又添加了猴头菇和黑豆所研磨成粉的铁棍山药猴菇粉，全面补充营养。 对，那提到这个产品啊，它里边的这个铁棍山药呢，是真正的来自于淮山药 非物质文化遗产、 哎、 咱们国家的四大淮药之一，淮山药、淮牛鸡、淮地黄、古代的淮庆府，现在的河南焦作温县为中心的古淮庆府这块地方、这里的卢土土质所产的铁棍儿，不是那些菜山药，不是那些又瘦又长又漂亮的假铁棍儿、是真真正正地道的铁棍儿。 对，那提到猴头菇呢，大家都知道前些时候非常的热潮啊、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的高哈。 是的， 而且在民间呢有这样的说法，说宁负千担素，不舍猴头菇这样的传言、就说明这个猴头菇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珍贵。 千担的粮食咱都不要了， 对， 也不能把 吃这猴头菇。 猴头菇不能给它扔了。 一个是它的口感好，另外呢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。 是的， 另外我又看了一下这个产品当中的，其中还有黑豆。那么黑豆呢是黑色的产品， 黑色的产品 对人的身体真的是非常有好处。所以呢，无论是真正的铁棍山药，还有猴头菇，还是黑豆，这都是民间流传的对身体维护的好东西。 是 一加一加一都是强强联手的话，我想肯定是大于三的。 真的，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呢，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啊！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，这个人们消耗比较大， 人们消耗比较大，胃口比较少， 对对对对， 不愿意吃东西、所以更得全面补充营养。 是的，是的，尤其这个产品呢，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的， 是的， 而且是以袋儿来包装的， 独立包装，一包、一包12克， 对，小袋儿包装，携带又方便，开袋儿冲泡就可以直接喝，非常的方便啊！好，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，就是新品铁棍山药猴头菇粉，提供给大家8大盒， 是的， 那么一盒呢是10袋，那么就可以喝80天， 80天左右， 一天一袋的话80天。 对， 那另外呢也赠给大家非常喜欢的哈，原来您可能买过喝过，就是红豆薏仁淮山粉， 是的， 就是2大盒20天的量， 是的。 另外还有铁棍山药淮山粉，这原粉 是 吧？2大盒又是20天的量，那么一共加起来120天。如果一天一袋的话，您可以足足的喝四个月。一般人的这个维护呢是3个月一个周期， 对， 是吧？足足的再让您巩固10天，40天，您喝完以后您看看怎么样，而且喝的方式非常方便啊、啊，咱们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 而且您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价格特别优惠。 是的，因为呢这个组合呢刚才您说在市面上 将近两千块钱， 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？是399，也就是399啊，您可以喝120天， 四个月 啊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合算。这个绝对是一个感情价啊、也是一个这个广告， 有广告置换成分在里边的。 所以这个实话实说啊，其实呢这个产品通过我们北广平台的这个推广呢，已经深入民心了。 是的， 所以呢这个钱啊，厂家应该说是值得出的。 是的、 好，399您可以拿走小2000的东西哈、您可以喝120天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400-015-5151，咱们再梳理一下。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淮山堂的新品铁棍山药猴头菇粉。 是的， 一共是8大盒，每盒10袋的话呢您可以喝到80天。 是的， 另外呢还有红豆薏仁淮山粉，还有铁棍山药淮山粉， 各20天， 2盒。